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卡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近日一大早，70岁的王伟急急忙忙地从黄村坐上最早的一趟公交车，赶往李贤镇成人学校。王伟原来是李贤镇大马旁村村民，大马旁村是新机场拆迁村，这一天大马房村的数百位拆迁村民们陆陆续续地从黄村、魏善庄等地赶回李贤镇，共叙邻里情，畅谈新生活。 最近在观音寺街道一楼服务大厅领奖处前，居民薛女士出示了自己的手机微信号，完成签字后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一份特别的新春礼物——羽绒服。观音寺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回馈居民对街道网格化管理的支持，我们通过幸福观音寺微信公众号随机抽取了300位普通的居民进行奖励。 春节前夕，不少家庭都会买上几盆年宵花来增添节日氛围。记者走访发现，今年的年宵花市场上呆萌可爱、形态各异、不需过多时间打理的多肉盆栽意外走红，首次占到了市场份额的40%，成为许多年轻白领的新宠。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近日一大早，70岁的王伟急急忙忙地从黄村坐上最早的一趟公交车，赶往李贤镇成人学校。王伟原来是李贤镇大马房村村民，大马房村是新机场拆迁村，这一天大马房村的数百位拆迁村民陆陆续续从黄村、魏善庄等地赶回李贤镇，共叙邻里情，畅谈新生活。见到了好几个月没见面的邻居，村民内心有些激动。村民高红霞说，邻居家的孩子又长个了，还有几个考上了大学，时间过得可真快，希望能多举办几次这样的聚会。拆迁以后，同村的人都分散在各处，住得最近的也都在小马房村，要想这样大规模的聚在一起确实不容易。走进李贤镇成人学校，温馨喜庆的味道扑面而来。在喜庆祥和的音乐声中，拆迁村民们围坐在一起，热情地聊着天，不时拿出手机进行集体合影，还有的村民们排练起了诗歌朗诵、舞蹈表演，想为邻居们现场表演，为亲人们带来新一年的祝福。 文艺演出中，一个又一个的原创节目表演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大马房村村支书张月学说，拆迁村民的美好生活已经开始了，我们不仅在关注着村民的经济收入、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情况，还重点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村民的文化建设上。我们举行一年一度的重大活动，让拆迁村民回家过年，为拆迁村民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让村民们欢聚一堂，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分享快乐。王伟感叹地说，真的特别有意义，这是分开的第二年，这两年镇村都为我们举办了回家过年的活动，我们希望这样的分别可以早日结束。现在呀，我就盼望着回迁安置房早日建好，和我的邻居们重聚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本台消息， 最近，在观音寺街道一楼服务大厅领奖处前，居民薛女士出示了自己的手机微信号，完成签字后，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一份特别的新春礼物——羽绒服。观音寺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回馈居民对街道网格化管理的支持，我们通过幸福观音寺微信公众号随机抽取了300位普通居民进行奖励。2016年，观音寺街道为了有效调动群众力量参与到街道建设中，开通了幸福观音寺微信公众号。 居民发现问题以后，通过微信公众号的上报功能，就可以随时向街道反映身边的各类事件了，例如日常的交通出行、生活民生、社区环境、居家养老等。截止到目前，幸福观音寺微信公众号已经吸引了900多位居民的关注，并参与线上互动，收到了居民反映的各类社会事件近400件。相关负责人表示，幸福观音寺的微信公众号的开通推广，在缩减问题事件批转流程的同时，提高了事件处置的效率。今天的线下赠送羽绒服活动是我们回馈粉丝的一种方式，今后还将开展更多的积分回馈活动，吸引更多的居民对微信公众号的关注，积极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 本台消息，日前大兴新华书店来到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了图书捐赠仪式。在这次活动中，新华书店为强戒所捐赠图书500册，主要目的是与强戒所开展合作共建活动，支援大队阅览室的建设，希望戒毒人员能够在积极健康的图书中汲取营养，培养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良好心态，戒断毒瘾，远离毒品，重新回归社会。 本台消息，春节期间，中国园林博物馆将远景重现清代的年货大街。据了解，当观众来到中国园林博物馆，可以看到依据历史文献复原的广和楼茶馆、居之庵笔墨店、正明斋糕点铺等。在穿行于清代年货大街的同时，还能体验到极具特色的皇帝写福字活动，将满满的福气带回家。还可以体验制作毛猴、曹氏风筝、荷花灯等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活动，感受浓浓的皇家迎春气息。 本台消息，春节前夕，不少家庭都会买上几盆年宵花，增添节日氛围。记者走访发现，今年的年宵花市场上，呆萌可爱、形态各异，不需过多时间打理的多肉盆栽意外走红，首次占到了市场份额的40%，成为许多年轻白领的新宠。说到年宵花，您首先想到的还是蝴蝶兰、大花蕙兰、红掌、水仙等鲜花形象。记者走访花卉市场发现，这个流行趋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丰台区世纪奥桥花卉园艺超市内，入口处最显眼的花卉展卖区已经摆满了造型各异的小型多肉盆栽，塔洛克、黄历、芙蓉雪莲、红浆果等多肉植物标价从3.8到10多元不等，由几种多肉植物组成的造型盆栽标价也不过180元。超市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两年年宵花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以个人家庭为主，因此大型豪华组合盆栽不再独占鳌头，现在购买蝴蝶兰、凤梨、红掌、大花蕙兰这4大花旦的消费者是为了孝敬长辈、走亲访友，而自家摆放更青睐于小巧独特、具有创意的小型盆栽，因此多肉植物迅速蹿红。 同样的流行趋势，在玉泉营花卉市场等大型花卉批发销售市场以及京郊的种植园区都有体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将有上千万盆年宵花投放北京市场，其中北京自产花卉约450万盆，多肉等小型盆栽首次占到了市场份额的40%。市园林绿化局花卉产业处工作人员令燕介绍说，这几年随着集团消费显著减少，整个花卉市场都在向家庭消费、个性化消费转型。相比从前，凤梨、竹芋等花卉的数量有所减少，与此相反， 适合家庭空间的小而美、非景观、创意型盆栽越来越俏销。和多肉植物一样，迷你玫瑰、迷你蟹爪莲、小发财树等迷你盆栽都纷纷显现魅力。它们可以搭配透明鱼缸，搭配古朴的水泥花盆，还可以搭配造型独特的陶盆，每一盆都各具特色，逐渐占据了市场主流。 辞旧岁，金鸡送春来，看阳光灿烂，那是新年绚丽的色彩。 听金钟朗朗，那是新年。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兴区第三届少儿春晚在大兴区影剧院隆重举办。本场晚会的节目从之前的八场海选节目当中脱颖而出，形式包含舞蹈、合唱、演奏多个方面，其中有童趣十足的舞蹈《古娃闹春》，有悠扬动听的乐器演奏，还有展示少年儿童强健体魄的武术表演和篮球表演。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段佳怡。 你今天是代表哪个组演节目呀？ 我是代表龙队的狂热 party。 哦，今天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呀？ 舞蹈。 舞蹈啊，那你觉得今天参加这个2017年的少儿春晚有什么感受没有？ 感觉特别开心。 嗯，以前也在其他的舞台上表演过节目吗？ 表演过。 那觉得和以前表演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感觉这个舞台大。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李尚渠。 今天是代表哪个队在这个少儿春晚上表演节目呀？ 凤队。 那表演的是什么呀？ 是一个小品，我要当主持。我今天站在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上，我感到非常开心。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观众还有我的家人看我这个演出，我感觉非常激动。 孩子们活泼可爱的表演形式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 你好， 你好， 您今天来看大兴少儿春晚，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感觉挺好，平时都看大人表演节目，现在这个节目全是教给孩子，给孩子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以前感觉孩子表演的节目都是挺幼稚的，现在感觉那个这个表演的节目里边都有技术含量，真的特别棒。 那你觉得孩子们表演的这晚会怎么样？ 挺好的，丰富多彩。嗯，也挺到位的。 这台上的小朋友有您的家里人吗？ 有我孙女。 孙女啊，他表演的什么节目呀？ 他今天有一个走秀模特，还有一个舞蹈。 看着自己的孙女在上面表演节目，您心里什么感觉呀？ 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尤其到春节了，是吧？表演节目大家呢都挺开心的。 有请主持人。 今天谁带你来的呀？ 妈妈。 喜欢这个晚会吗？ 喜欢。 最喜欢哪个节目呀？ 最喜欢兔子和恐龙的节目。 以后你也想上台表演吗？ 想。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最近亦庄开发区联合新媒体北京时间开展了2017年网上拜大年直播活动。在当天直播中，开发区的文艺表演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奔驰京东方员工的街舞，中兴国际工作区的众人合唱，易创园里的机器人表演，出现在力宝广场的草帽舞等等。五个新春文化大事件让观众们看到了开发区别样的精彩。其中中兴国际的合唱歌曲新梦想，那是绝对原汁原味的原创歌曲。作为新梦想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孙文乐在得知自己的作品将出现在开发区2017年网上拜大年新媒体直播中时非常激动。我们的原创歌曲能够登上这么大的平台，中心北京的所有人都高兴坏了，这是我们当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没想到一首原本打算在自家春晚上展现员工心声的歌曲能够得到这么大一个活动大平台的重视。其实创作这首歌曲的初衷比较简单，就是希望体现我们中心人的创新精神。 据了解，中心北京所选取的歌曲演唱者不仅覆盖了所有部门，而且都是部门中的唱将。

北京时间20点整。